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

安息地服侍心灵的遗憾，给你我所有的温暖，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，思念刮过背脊，打着冷战，眼神仍旧为 在终点等我，